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啊，又到星期二嘅呢个夺命捞松啦。逢亲星期二咧。就總有大事發生嘅， 仲有好多添。 係啦，仲有好多添。咁咧，今日咧第一件大事就琴晚洗版嘅呢個叫做加強變國強事件啦， 又或者王加強個王變咗蝗蟲個王。 咁咧就嗱呢件事都有新發展嘅。咁就當初咧就我琴晚一上自己 Facebook 一睇咧，就已經啲 friend 咧就已經個個喺度 MM 聲啦， 個個都背棄了理想，純粹都可以咁樣。 咁啊，仲有 share 謝曬皮嗰個家居自插雙眼嗰張卡通。咁咧就原來咧就係經文聯嘅三週年嘅呢個會慶啊。 嗯。 咁就呢個六八九率領一眾高官咧就去參加。我先頭以為係以前嘅相嚟嘅。因为那个 logo 看落去就好似旧自由党的 logo， 我以为自由党三周年嗰时， 我系 K 宝的 logo， 我以为系旧相嚟嘅。咁就原来咧就系、是、咧当日咧就有呢个谭志源啦，仲有好多高官嘅，我见到曾俊华、郑月娥啊、 林郑啊、苏锦良啊， 即系空群而出啦。 诶、哎，仲有张炳良， 系啦，张炳良喺隔篱都有唱和音嘅。 我估咧仲有边个添噶？吴克俭，但系应该喺下边台下食紧嘢。 吴克俭攞下攞下酒杯可能，又或者睇紧书。 睇一集 未夠三十本， 未夠高打， 系啊，未夠高打。而家去到月中啊，都净系睇咗十五本，因为挂住睇枫叶。咁咧就跟住咧就王家强咧今日就喺 Facebook 回应啦，就话自己爱香港咁样咧，亦都有透露到咧，就系咧就系其实咧佢就系叫做被 sell 花，好似系嘛？ 系 嗱，被 sell 花原因咩咧？就系佢话咧，其实当时咧佢就去到咧，只不过以为咧一个普通嘅 commercial 嘅演出， 系啊， 咁因为好多歌星咧都会去一啲嘅私人聚会嗰度、嗯，就如果贵啲嗰啲可能就收成五万蚊一首歌啊，咁、嗯、样唱三首就十几万噶啦嘛。咁、嗯、如果 cheap 啲嗰啲咧，就可能一万蚊啊咁样、嗯。我记得以前我去过嗰啲咧，就陈慧琳初出道嗰阵时都系三万蚊嘅。 嗯嗯嗯。 咁唔知道今次王家强收几多？我谂冇得收添啊。个原因就因为佢老细。就是呢個經文聯嘅監事會嘅主席 林建岳， 就係岳少， 嗯， 即係東亞唱片啊， 係啊， 咁咧就亦都係經理人公司， 亦都係佢自己係旅發局嘅主席， 旅發局主席係啦，咁、啊、就據說啊，喺2012年之後就成功過底啊， 係 由呢個唐瑩就變咗梁粉， 哦， 咁所以咧就扶搖直上就執掌呢個旅發局， 係， 咁旗下嘅歌星咧就大把 job 啦，因為做咗旅發局主席之後，咁咧就、嗯、好似阿黎明都係佢。經理人差不多而家最大嘅香港歌星嘅經理人就係控制喺林建岳手上。 係黎明嗰個就合作方式就叫做即係叫做合作方式 A Music， 黎明自己有間 A Music， 但都係東亞行合作， 就同佢係啦有個合作協議。 林啊，鄭秀文都好似係佢嘅係嘛？ 鄭秀文係 啊，點解鄭秀文又唔出現咧？琴日特登揾呢個今天我覺得就有少少係即係。有預謀啊！ 係要謀殺你， 係啦，就將呢個 圖騰啊， 左膠嘅圖騰咧，就呢個而當場打死， 係即係好似 ISIS 鋸頭， 係啦，就呢個 Mehatter 啊，咁咧就呢個 住咗加強力鋸頭， 係啦，咁就唔係鋸頭，而係用 selfie 嘅方式 cap 頭啊， 係， 咁就 cap 咗佢個頭。咁嗱，佢就第一咧，我覺得嗰張相嗰兩個人嘅表情咧，兩個嘻嘻咁嘅表情咧。就相當之厭惡嘅，我覺得，特別係六八九個樣咧，即係佢唔笑又自可嗰種咁嘅硬膠笑容咧，我覺得咧係，即係簡直係一見到就打爆個 mon 嗰只， 直情係一個奸嘅樣嚟。 係啊，直情係即係。即係你直情係冇一個正常嘅人笑係會咁樣 嘅。即係睇粵語片嗰啲奸人嗰啲樣，咪好典型 係 呢啲。 係啊，即係所啲嗰啲皮笑肉不笑就係咁啦。係。咁咧就原來加強就話咧，佢就去諗住唱兩首歌嘅啫，點知去到咧就唔事先係唔知道有咁多啲大人物在場。 係。 咁結果咧去到咧就成班人湧上去咧，就係同佢一齊唱呢個喜歡你同埋呢個光輝歲月。 係。 咁咧就原本由佢唱就變咗大合唱， 就變咗唱 K 之後咧係啦，仲要唱真的愛你， 咁咧喺呢個時候咧，就689咧就係自動衝埋佢身邊嘅喎。係嗱，佢嘅講法啊，係就係衝埋去佢身邊嗰度咧，就捉住同佢影相。頭嗰兩張就唔笑嘅黃家強， 係 仲有咩身邊嘅人咧？就喺度即係指示底下咧，就終於呢個露出呢個笑容。咁嗱，佢冇講身邊指示佢露出笑容嗰個係邊個？ 係， 但係可以強制性令歌星笑嘅只有佢老細。 應該都係佢老細啦。而家 fans 都唔會㗎嘛， 唔會啦。 fans 就黑面嘅啫，越叫就越黑面嘅啫。係啦，咁咧就嗱呢單嘢咧就令到好多咧就對呢個 Beyond 即係有期望，或者係咁多年啊跟隨 Beyond 嘅樂迷咧或者網民咧，相當於失望嘅。係，咁個原因就因為 Beyond 嘅歌咧一路都係喺社運裏邊咧係一個好獨特嘅地位。 嗯， 咁同埋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家驅當年咧作嘅歌咧，其實咧都係當然啦，我覺得我哋對號入座嘅啫。其實我覺得家驅作嗰陣時候都係萬能 key 嚟嘅， 冇錯。 咁咧就，但係因為經過咁多年啦，成20年啦，咁啊轉變，你記唔記得64嗰陣時就將嗰首《抗戰20年》就唱到周圍都係 啦。 咁但係人哋嗰首歌其實唔係講緊64噶嘛，講緊佢哋自己喺樂壇奮鬥抗戰20年啫嘛。 冇錯冇錯。 咁就喺呢個網民嘅一廂情願底下咧，就呢個 Beyond 就成為呢個香港嘅神台級嘅樂隊。 冇錯。 咁神台級嘅樂隊咧，而家就沾上咗貓屎啦。咁咧就貓屎強就黐咗埋去之後咧。咁我估呢單嘢未完嘅，其實我覺得陳靜心就應該要做嘢啦，因為啲網民就發現阿加強嗰個嘅 Facebook 仲有黃絲帶， 係喎， 做 logo 嘅 喎，係喎。 咁嗱，如果係咁嘅話咧，係咪應該亦都要實名舉報佢咧？ 係啦，喺微博嗰度舉報， 就甚至懷疑佢係一個卧底啊，接近呢個689啊。 係啦，就你一方面就整個 可能抌嗰啲痕粉落去個頭嗰度， 另一方面你就走去接近，即係混入去啊，係 啦， 滲透入 卧底嚟嘅呢個係， 仲唔係卧底咁樣？ 同埋可能滲咗痕粉落阿689個褲頭嗰度添，可能。咁所以呢單嘢咧就花生一碟嚟嘅啫，我覺得就好快就會過去噶啦。咁但係都反映到香港啲藝人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咧政治上咧就冇乜自主性嘅。其實咁我睇到張鐵志嘅篇文就回應阿崔健， 係 咁佢就話其實香港唔係冇反映時代嘅聲音，唔一定係唱許志安嗰啲舊情歌，佢話有嘅，譬如何韻詩、黃耀明呢啲，能夠進入中國大陸嗎？ 嗯， 係嘛？你聽唔到嘛？個原因就因為佢哋入唔到大陸嘛。 係 入唔到大陸嘅原因就因為佢哋唔係所謂一個時代嘅聲音，應該係反映香港嘅精神。 嗯， 反映香港精神，你諗下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精神係乜嘢？呢啲聲音係唔能夠在大陸傳播噶嘛？ 係啊，即係你甚至乎即係有撐過雨傘運動嗰啲嘅中國人都要被拉曬喎。 唔係，同埋我覺得阿加強，你試下翻大陸去開演唱會，我諗啊，呢個今天我都唔唱得啊。 我梗係啦。 係啊，只可以唱喜歡你啊！我諗。 琴晚佢都冇唱今天我啦。 同埋由第一首唱到尾都係喜歡你。唱20首都係喜歡你啊！我諗20個版本啊，然後逐個官輪再同佢一齊唱啊。即係藝人做到咁，我咧都幾唏噓，有啲似《上海灘》年代咧嗰啲嘅，即係大家睇嗰啲舊片，你都知啦。當時嗰啲嘅女歌手咧，嗰啲《上海灘》嗰啲歌星咧，遇到嗰啲黃金榮啊、杜月笙啊嗰啲黑幫咧、大佬咧，就要你唱乜就唱乜，係嘛？即係你諗下，如果係咁樣被 sell 翻，我覺得都幾第一梁振英好核突啦，我覺得已經係。第二就係我覺得我就反而鄧阿加強係。即係戥佢可憐，我覺得我又唔係好討厭，我覺得佢好可憐。 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對於即係呢啲 賤嗰個，其實就佢隔離嗰個 係啦。即係咁大期望，我都覺得其實冇乜需要啦。即係我又唔係話嗰種揾食啫，而係我覺得，唉，即係 Beyond 嗰啲歌，即係我探長都講唔少噶啦。即係其實都係好多都係好即係萬能 key 好空洞嘅嘢。咁其實你擺咩落去都得嘅，即係。你海闊天空咁樣，你政府攞嚟做宣傳片都得㗎，係一樣得㗎，一樣即係佢話佢即係佢形容阿梁振英嗰個心情啊，即係原諒佢啊，不羈放縱愛自由啊， 都得㗎，係啊， 都得㗎，即係迎難而上，我好孤單，但我都唔怕，一樣可以㗎，咁所以我都冇乜需要。即係對於啲即係藝人咁失望啦，即係。 但我覺得有 首歌即係講到你心聲咪 OK 咯，講唔到咪算咯，唔好聽。 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咧，啲人覺得。而家娛樂圈裏面咧，賤人當道啊！即係嗰啲腐皮賤人咧，自從上次閱兵即係抗戰勝利90周年 之後咧，嗰堆 嗱，而家你發覺個現象係咩咧？我覺得係同以前真係有改變嘅。以前你係有一個所謂不愛國嘅自由，或者不表態，你唔好話你愛唔愛國， 表態 你係不表態嘅自由。但係自從嗰個閱兵之後咧，你發覺咧係冇不表態嘅自由。 你要食大陸嗰條水咧， 嗯， 就要表態， 嗯， 就要企喺大陸嘅官方立場。如果唔係，佢就揾啲粉青五號嚟喐 Q 你。 係啦，我有人篤 你。你連 po 啲 BB 相啊，都俾人罵噶嘛。係，唔表態咯，咪就係、 是。 係 啊， 係 啊。 啊，范玮琪嗰啲咪唔表態咯。 係啊，即係閱兵當日咁大件事，啊、你真係 po BB 相。 其實佢哋兩個就日日都 po BB 相噶啦。 係啊。 咁乜咪中伏咯又，咁所以呢個連呢個不表態嘅自由都冇咧，咁、 嗯嗯、 我覺得加強就無謂再辯解啦。其實就講完之後咧，得失咗陳靜心嗰邊咧，就賺咧，你老細都罩你唔住咧，就仲話翻大陸開呢個咩 Beyond 幾多年話、啊、演唱會， 唔、嗯、知幾多周年嗰啲咁樣。 係啊，咁咪算罷啦，因為始終市場都喺大陸，係、嗯、嘛？ 但我自己睇嗰條片咧，即係我真係對於呢個加強真係冇乜所謂嘅，亦都真係從來冇乜期望，所以都冇乜所謂。但我係見到條片嗰堆咁樣嘅官咧，即係個個喺度嬉皮笑臉啊，嗰啲咁樣喺度好賤，即係咧係有啲好似咧你俾人輪奸完之後， 咪就係嗰啲黑社會係咯喺度咯， 喺度勾緊春袋咁樣， 係啊喺度。 喂，你諗下個個都係即係有罪在身嘅，梁振英唔使講啦，跟住頭先講嗰個譚志源咁樣，即係嚇， 咪三民組咯。 系啦，林鄭都唔使講啦，林鄭咁啊，嗰啲元水啊，嗰啲事件又點樣？ 跟住張炳良， 張炳良係啦，超支嗰啲， 係啦，高鐵超級超支咧， 係啦，跟住哇，我見到蘇錦良喺度摁下摁下，好似即係打住拍子，好懶有型咁樣。喂，聽日就講緊，而家係講緊網絡23條。喂，個個都係即係頭號通緝犯嚟嘅。 呢啲就永遠都係咧，佢哋做嘅嘢咧， 賤到 叫做咧過猶不及。 嗯， 即係永遠都係咧，要舐就舐到盡。所以咧就永遠都 over 曬嘅。 係 呢啲咁嘅場合，第一經民聯呢啲咁樣嘅中聯辦下邊嘅呢啲咁嘅團體、 嗯， 基本上人哋中聯辦咧就出個林武嘅啫嘛。 嗯， 你就出呢個咁樣衝群出動嚟做乜嘢咧？呢、這個已經好核突嘅，我覺得其實包括你嗰啲張炳良啊嗰啲，係嘛、 啊？ 你去嚟做乜啫？你六八九咁中意奶阿石禮謙嘅，你咪叫六八九去奶咯。 嗯， 係嘛？經民聯裏邊石禮謙都係唐營嘅，其實係唔好話林建岳啊。呢啲都係以前支持唐英年嘅，所以呢班都係呢個咩嚟㗎？一齊 過底， 一齊嘅其實係，係咪？所以你黃家強我都係最可憐嗰、那個，因為佢老細叫佢去，佢就諗住上台唱幾首歌嘅啫。其實，咁點知一去到我諗佢都分唔清嗰啲邊個打邊個嘅，其實佢點會分得清？ 咁又咁涼 同張炳良啫，佢最認得就係呢個隔離上衝上嚟 sell fire 嗰個嘅啫。我 可能佢都未必知添，以為係一個即係金草演員。 即係以為係做， 以為係以前做粵片嗰啲 咧。咁所以你其實成班友話俾你聽以前都係咁噶啦。即係呢啲叫做咩呢用一種好歐嘅方式咧、嗯、去展示自己親民。 嗯。 政治上嘅親民咧，佢哋係做唔到嘅。其實而家、嗯，譬如咩呢所有問題要企定俾記者問，淨係呢樣嘢都做唔到。第二記者會裏面要 take question， 起碼最少三條，仲、 嗯、 要唔好俾嗰啲指定嗰啲自己咩文匯大公嗰啲問先，呢啲亦都做唔到， 係 嘛？永遠就係咩呢擲惡護執啊！ 嗯， 呢、這個就係你睇馮偉光亦都係嘅，無厘頭走去揼葉建源，就係話誒而家中學裏面有學生帶個手機翻去偷拍啲老師，你又點啊？你又點睇啊？你又出唔出聲啊？ 嗯， 即係無厘那撒咧。就周圍走去挑事， 係啦， 周圍走去挑機，走去搞事嘅。而佢哋所謂嘅親民咧，就係最孏、 嗯、 最老土、最核突嗰只。 仲要上次馮偉光喺個街度俾人鬧，跟住 俾個大叔 鬧啦，自己又 post 翻上去， 好深啊！真係，唔係你呢啲都係㗎。佢自己啊，根本上我覺得佢自拍嗰陣時候，梁振英已經準備 po 呢張相㗎。 係， 如果唔係佢點會隔離嘅人提示叫阿黃家強要笑啊？ 係啊， 係啊，呢張唔係黃家強自己 po 嘅，應該係梁振英自己 po 㗎嘛。 自己 po 自己嗰度㗎。 係啦、啊，所以就已經唔知隔離叫佢笑嗰個係咪馮偉光咧？好大可能係啦。 我睇嗰條片咧，個馮偉光就唔喺個台度嘅，但係林建岳喺， 林建岳 應該係林建岳，應該 林建岳咯，我覺得。 咁、但係呢個真係完全係 ISIS 嗰種攞啊黃家強，攞啊 Beyond， 攞你哋社運嘅圖騰出嚟嚟斬 殺。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俾大家咧，所有準備食呢行飯嘅人咧、一個警號嚟嘅，就係、是、你要食大陸嗰行水咧，嗰條水咧係得嘅，冇所謂嘅、我覺得。不過咧。你就要好似有咗梁烈維嗰個覺悟啊，呢個腐皮王嘅維維啊，好似係楊偉嘅偉而家變咗，唯一個維楊偉嘅偉， 梁烈偉， 梁烈偉嘅覺悟啊，就係、是、咧就係、是、你吹牙，我係賺到錢啦咁樣， 個態度咯，要係啊，或者王晶嗰種姿態咯，係、嗯、嘛？即係如果你要贏，坦白講呢個世界呢、這個挑戰唔單止係對香港人， 嗯、 或者娛樂圈嘅，而係每一個香港人，甚至係全世界嘅人、 嗯， 你都要問一問自己，你又要贏，你又要做呢個搖滾歌星，好似邦奴嗰啲救世主咁樣，又要翻大陸揾食。 嗯， 就算跟人 Rose 都唔可以翻大陸揾食啦，係、 嗯、 嘛？ 因為唱 Jovi 都唔得， 唔係啊！跟人 Rose 唱嗰首唔知 Democracy 啊嘛，講呢個六四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人哋咪問清楚自己咯，係咪唔食大陸米或者唔飲大陸水係、嗯、會死咧？調翻轉未必嘅噃， 係啦， 係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就是、你揀咗之後就要選擇個代價就係咁噶啦，其實。 不就我覺得香港嘅 case 有啲特別啦，即係香港，譬如你話加強呢啲咧，即係你如果佢淨係齋喺香港發展，佢都真係死得㗎啦。 佢唔係話而家黐埋嗰啲任賢齊啊、阿蘇永康嗰啲男人幫開演唱會揾食㗎嘛？而家 係嘛？ 坦白講，佢音樂嘅生命已經結束咗㗎啦，喺 Beyond 解散之後。 係啊，係啊。 咁咧就我估就係靠演唱會啦。咁、嗯、演唱會就因為佢哋幾個之間係不和啦， 所以搞極都搞唔到。所以係 Beyond 唔知幾多周年，搞唔到 幾多周年都搞唔到啦。最主要就同阿黃貫中不和啦。咁、 嗯、 就黃貫中就正常啲，我覺得黃貫中起碼就個人比較低調啲，係、 嗯、 嘛？即、就、係、是、明知自己不擅長呢啲咁嘅嘢，或者真係敏感嘅，佢就閃開咯。係 最高調都係娶咗阿朱茵啫，冇嘢啦。 冇啊，仲養咗藏獒，或者親手掹個藏獒嗰隻牙咧。之後就冇啦， 但係咧，頭先講話假親民咧，我覺得那班官咧，嗱，因為呢個係其實是一個私人活動嚟噶嘛，即係佢哋 suppose 即係唔 suppose 佢哋嗰啲嘢喺嗰個場合會即係公之於世噶嘛，我估啦嚇。咁、 嗯、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係話佢哋好似係一個自己有為威畏嘅一個，即係你可以睇到佢哋喺呢啲咁樣 party 裏邊咧，將佢哋嘅本性流露，就係個個都覺得自己係意氣風發啊。 但有幾個我覺得咧， 搞到個香港亂曬龍嗰啲， 最主要就係咁樣嘅。佢呢班人裏面有幾個有陣咁嘅味係咩咧？就係咧，就覺得自己好 Q 有型， 係 要喺全世界面前打 J 都要大家拍手掌嘅。 係 第一個就六八九， 嗯， 其實由我哋一開波已經兩年前 comment 佢已經係， 係 佢就要我諗，即係佢係一個完全冇自知之明嘅人嚟嘅。 嗯， 系咪？佢攞个手指勾住个西装嗰下已经系勾到爆噶啦，已经系发喺后边嗰下咧，系除咗冯伟光同佢会做，我谂全中环嘅男人都唔会做呢啲咁嘅行为。但佢仲觉得自己好有型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好多时咧就系、是、咧，当佢哋自己觉得自己要亲民嗰阵时咧、 嗯， 就会做啲 odd 嘢嘅。 系 嗱，第二个咧就是、觉得自己唱歌同埋演奏相当有型嘅咧，就系、是、 苏锦良 与。谭志源 系 呢、這个叫做 duo 啊 ，duo 啊， 系 啊，读清咗啲啊， 系 duo， 唔系 diu 啊，系 duo 啊， 系 呢个二重奏啊， 二重唱 系啦，就以前就经常表演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 系啊，两个都一第一两个都系嗰啲爷捻嚟嘅， 即系政府嘅 twins 嚟嘅， 系啦，跟住就拿住个吉他咧，就即系 Peter Paul 唔系呢个叫做 西门及芬奇 嗰只嚟嘅，其实西门啊，唔知边个系西门啊？加分高又唔知边个啦，真系 夹忽狗啊！ 夹忽狗系啦，西门与夹忽狗咁咧就系咧，就以此为荣添， 系 真噶。 O K， 同六八九勾住件衫咧，系有得相比嘅、嗯，就佢哋两个觉得自己嘅歌喉都系好好嘅。系啦，本来以前仲有一个嘅就系、是、梁卓伟 啊， 而家就走咗啦，去咗广大医学院嗰个，佢就好似做指挥添啊，甚至系真嘅指挥交响乐团嘅真系。即係你記住好多呢啲就係呢個叫做喺教會成長嘅人咧，係總會有翻幾件樂器防身嘅，因為喺團契裏面溝到女咧，都係識得彈吉他， 或者唱聖詩， 或者唱聖詩係啦，或者負責詩歌班嘅琴手啊，咁就容易比較溝到女嘅。 係 咁，所以我估呢班咁樣嘅所謂耶教官咧，就係有嗰陣咁嘅味嘅。但我唔知點解嘅，我每次去親結婚，一聽到佢哋唱嗰首咩話，愛是幸福。 愛 沒有保留啊！ 係愛是不保留， 愛是不保留，頂我就毛管動啦，跟住起身去廁所嘅啫，唔知點解個個都唱嘅真係，所以我到而家 因為嗰首好似係咧，即係佢哋嗰流傳嗰啲嘅詩歌啊嘅比較其即係唯一一隻比較似流行曲、比較易上口嘅一首歌。 但你唔覺得嗱？我即係我唔知道，可能有啲聽眾都係教徒啦。你唔覺得逢親嗰啲教，我以前探長都講過一次嘅，嗰啲即係高主教啊嗰啲咧， 係啊係啊， 逢親嗰啲教耶教轉做 扮潮或者扮型咧，硬係有陣歐味。 係啊，即係好似政府新聞片扮 U U 嗰啲啊，執垃圾嗰啲嘢喺度 U U。 但點解咧？佢頭先嗰集後邊蘇錦良啊，同埋阿譚志源都係嗰種喎，高主教嗰陣味㗎，我覺得都係。 因為你 都係嗰陣喺教會裏邊俾嗰啲女咧，就講到哇，好嘢好嘢。志源啊，叫做佢哋叫两个字噶嘛， 志源 阿锦良， 哇， 系咯，好嘢咁样 讲出嚟都无管道，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咧，你啲音乐要型咧，你要入血咧，其实你真系要有程度， 有种反， 有种反叛， 有种独立嘅精神。 你有种即系我唔中意跟潮流或者跟某一啲特定即系规则嘅嘢噶嘛。但系呢班人点会啫？ 同埋会唔会佢哋嘅标准又有少少唔同咧？即系话喺教会里边咧，即系我记得我中学年代咧，我啲 friend 已经话喂翻团计好啊，二溝女咁啊！咁當時我都每時問噶嘛，我就問嗰啲同學點解二溝女咧咁。佢話因為團契啲女係傻啲嘅，即係單純啲啊！佢嘅意思係話，即係冇出邊嗰啲咁古惑啊！即係佢哋嚟又唔去睇戲啊，又即係所謂流行嘅嘢，教會又唔鼓勵佢哋參與噶嘛。 哦，所以突然間變咗 U 嘅時候，係 啦， 好型啊！ 係啦，即係話見到即係見到蘇錦良攞支吉他出嚟，已經覺得 哇，心心眼， 數量 pop 咁已經係心心眼噶啦，已經係。我覺得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就令到佢哋脱曬節 習慣啦，係 啊，脱曬節就佢哋出到嚟之後，就會覺得咧，只要佢哋即係當咗呢啲咁樣嘅經文聯嘅聚會，當然嗰班友係唔會踢爆你噶啦，嚟得嗰啲係嘛？但係問題就係你一走向一個互聯網嘅世界咧，就出事啦。 但係即係我覺得歐之外咧，即係就係佢哋嗰種表現出嗰種內心嗰種興奮快樂咧，即係其實佢哋好似係完全唔知道自己係 幾行針 孭住幾多嘢後邊嘅喎，孭住幾條 咪就幾行針，幾條人罪，冇自知之明啦，成班都係。 冇自知之明嘅，你張炳良嗰啲話超支係俾人日日喺度嚼，你完全唔會覺得有羞恥之心，跟住哇嚟到呢啲私人嘅聚會，跟住就將裏邊嗰種其實我好開心嘅，搞到你哋即係死下死下嘅時候。將嗰種嘢咧就自然。 其實我覺得咁啊， 蘇錦良嗰啲又係。 啊，黃家強嗰檔咩男人幫執咗佢啊！我覺得 就係咯，喂，就呢扎啦。 係啦，吳克儉即係秃頭嘅，全部都係加呢個譚志源都秃秃地㗎啦。 光添啦，直情。 係啦，咁咧就蘇錦良係加多一件， 咁夠啦，加埋阿家強四個啦，咁加埋張炳良咯。 啊，加埋張炳良四個就唔好話男人幫啊，賤人幫咪得咯，四個。係嘛？一個著飛機師咁中意自己打飛機啦，個個扮曬飛機師行出嚟啦，我覺得。 咁啊，梁振英就做總指揮啦，企喺背住個台喺度指揮啦，直情要。 即係你呢嘅咁少嘅嘢咧，你又睇得到咧嗰啲嗰種歐味咧，即係你冇辦法㗎啦，真係要你去撐嗰啲入場睇波就全部都唔俾香港隊對中國隊嘅。 係啦， 嗱呢啲就攞到民心嘅嘢， 係 亦都真係可以拉近同市民距離嘅嘢。 嗯， 係嘛？你班友就全部一個都消失，同呢啲咁樣嘅建制派嘅政黨圍威喂喺度，你表現到咩親民啦、啊？根本就係一個 clubhouse 咁樣，大家閂埋喺個卡拉 OK 房， 根本就係、是。 喺度攬女嗰啲啫嘛， 係啊，同埋你諗下，仲要係親疏有 別。只不過今次就唔係攬件女，攬住阿家強啫嘛。 仲有親疏有別喎，自由黨嗰啲拉隊全部唔去喎， 唔准去啊。 係啊， 應承咗 啊， 阿曾俊華應承咗都唔俾去啊嘛。 咪係咯， 咁咪好咯。跟住聽日啊，短少咪造反咯。 係 係啊， 係 嗱，所以睇得到噶嘛。呢啲就係咧，永遠過猶不及 ，over 曬，而表現唔到嘅，表現唔出親民，反而係咩咧？就表現出自己嗰啲 bad taste 同埋嗰啲 勾賤咯，同埋賤咯， 係啊！即係我見到嗰張相都覺得好嘔心啊！真係 嘔心啊！ 真係即係嗰個咁嘅垃圾笑容咧，我覺得咧真係真係車巴落去嘅真係， 真係所以加強即係如果佢嗰個講法，雖然呢個講法就話即係俾人擺上台，俾阿林建岳係即係即係冇話俾佢聽嗰個聚會有啲咩人。即係如果係呢個屬實咧，我真係覺得阿加強都好慘咁樣，即係被仲要係被逼笑喎、啊。 唔係就係、是、我以前嗰啲上海灘遠寧 玉，本來已經係黑面，跟住仲要俾阿岳少篤一篤佢，喂笑咁樣，跟住再俾人攞埋出嚟 behead， 即係斬頭，哇！真係 都冇㗎啦，我覺得坦白講啦，佢哋最後尾即係等於嗰啲黃安係嘛， 係啊， 篤人背脊嗰啲，喂大佬，當年只係憑一曲走天涯同張明敏一樣。 嗯、 就是咩鸳鸯蝴蝶梦，新鸳鸯蝴蝶梦，跟住之后就食住嗰条水就喺大陆揾食。 嗯， 佢哋嘅剩余价值咧，只系喺大陆呢啲嘅一线唔得就三线、 三四线城市， 四线唔得就五线，即系广州市唱唔到就去江门开演唱会一样咯，系咪？即系六八九咁咯，去北京冇人招呼佢去江门咯，一样啫嘛。喂，蔡枫华喺江门开到演唱会噶， 我覺得 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咯，呢啲佢哋嘅即係娛樂生涯嘅 long tail theory 啊， 係 個長尾巴， 係 其實就喺大陸嘅啫。 係係係。 坦白講，香港我話俾你聽啊，你去旺角時打一間巴都冇人睬你啊， 菜街都冇人 爆你樽啊， 菜街都冇人。 係啊，即刻爆你樽添啊！話俾你聽， 菜街都可能俾大媽 試過啦。你唔記得咗嗰陣時啊？黃貫中喺成都定唔知咩，咪同嗰啲。在酒吧裏面咪同嗰啲友打起上嚟咯，係嘛？所以佢哋嘅剩餘理論嗰、那個 long tail 啊，長尾嘅價值咧，就只係喺內地一路唱到黑龍江嘅啫，係嘛？唔識聽都唔緊要， 係啦， 係嘛？總有一啲人喺嗰個年青時代喺八十年代聽過佢哋唱歌噶嘛， 係。 咁你咁大嘅市場，咪慢慢食咯，可以。 嗯嗯、 但係就冇得贏噶啦，我覺得。 係 係。即係個品味都要同佢哋睇齊咯，我覺得。 係。 我覺得阿明哥就贏我喺呢個社民連嗰度咧， 冇錯。 佢唱嗰首叫做咩啊？ 奮鬥， 奮鬥係啦，好似係一條友大彈吉他伴唱嘅啫，有個長毛坐喺隔離。 係嗰、那個馬仔，我當晚在場啊，咁即係我同阿明哥坐埋一台添。咁啊，阿明哥仲好好嘅，即係佢上台嘅時候咧，佢講就話佢想將呢一首歌《奮鬥》呢首歌咧。重奪個話語權啊！因為佢話佢之前聽到呢一首歌咧，喺呢個即係董建華嘅團結香港基金嘅廣告出， 係啊係啊， 佢覺得好痛心，佢、 嗯、 覺得這歌唔應該係咁嘅，所以佢今晚咧，即係嗰晚咧，就攞特登要攞翻嚟唱，要重奪翻呢首歌嘅話語權。我覺得好 make sense 一樣嘢。咁啊係啦，咁啊唱阿馬仔即係社民連嘅一位朋友，佢就細個啊，原來即係後生仔咧就唔識呢首歌嘅，原來咁就 奮鬥好多人都唔識嘅， 係啊，咁佢就急急咁樣去學咁樣啦，咁、所以係啦，明哥啊當晚。唱咗 呢啲咪有型咯，我覺得。坦白講，可能明哥以前都好中意樂少嘅，何韻詩都係嘅。 明哥有一段時間 東亞嘅都 係， 啊何韻詩都好似係嘅。 係， 佢應該就係離開公司就第雨傘運動之後就離開咗公司。係 啦，係啦。 咁我覺得咧，嗱好多人咧都會覺得盧海彤啊，或者林義文啊，或者誒黃耀明啊，何韻詩哋咧，即係好可憐啊，好慘啊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你諗翻轉頭，香港曾幾何時都唔係有大陸嘅演唱會啊，出唱片嘅市場。 嗯嗯、 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香港人要撐翻呢啲歌星， 冇錯啦， 就唔好話得把口。 係啦， 到人哋開演唱會嗰陣時候就話人貴咯，哇！山頂都收300蚊，唔係嘛咁樣。 Hit Center 都收呢個紅館價咁樣 咧。係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咯。 係啊， 喂，咁如果人哋 serve 個 market 係細嘅。咁你當 premium 咯，我覺得。喂，大佬你坐國泰係貴啲㗎喇喎。咁你坐南方航空一笨。 係 咪你想平。係咪大把你坐春秋航空咯。一樣得㗎。係咪所以我就話即係你要講得出做得到。 唔好口惠而實不至。 係啦唔好話到人哋開嗰時就喺度話人貴話呢樣嗰樣。 你出碟嗰陣你係再 download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好緊要嘅即係。呢一班嘅歌手 artist， 佢真係 serve 翻香港，即係佢真係即係義無反顧。 如果你講本土文化，咪就係本土文化咯。 佢真係 serve 翻香港嘅 market 嘅時候，你真係要 support 佢咯。 喂，係人都知㗎，你翻大陸唱，喂許志安咪唱翻廿年前嘅歌咯，係嘛？佢有如果佢真係作廣東歌、廣東情歌嘅話，喺大陸都唔 sell 啦，係嘛？所以你就話，如果你係真係要聽翻香港嘅聲音嘅話，喂，大家係要俾錢咯，我覺得 係啊。 係咯，同埋你係要更加大嘅力量去支持佢哋。 係， 如果唔係嘅話，喂，就算佢哋唔係政治上俾人封殺都好啊，佢一面倒喺大陸個市場嘅話，香港嘅聲音咪好似香港電影咁冇咗咯。 係啊，同埋我估唔係淨係要即係淨係 support 佢哋幾個，因為佢哋有幾個相對好少少，就因為佢哋都已經叫做有啲知名度。但係譬如話新一啲嘅。可能係好多 indie band 嘅，可能佢哋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決定佢哋嗰條路線係咁樣嘅。我唔會翻大陸嘅，我淨係 serve 香港嘅啫，一樣咯。我都係要支持嗰啲咯，唔好淨係因為啊佢哋紅，所以即係係啦啲大名嗰啲先支持佢咯。後生嗰啲我覺得都要支持咯，特別啲 indie band。 而家其實佢哋嗰啲 indie band 其實出即係喺公眾面前演出嘅機會都少咗好多， 好少，最多咪喺 大台就演到 嗰啲啦，大台。大台就你要咩咯？你一定會要有一啲 compromise 噶啦。你上咗大台，即係猶如呢個司徒搭夾帶咁上大台，都 好賺 YouTube 抵死啦！我話俾你聽，唔賴嘢都唔正常啦，係嘛？人哋攞你上去，喂大佬呢個神應以前拍親嗰啲咩剩女愛作戰，點解話煲煲都係話題作？ 係 因為佢敢出賣嗰班友啊嘛，係嘛？即係你啲班友都傻嘅，真係。係乜？咁你自甘墮落喎？你願意俾人出賣同加強有咩分別啫？係嘛？就唔好怨咯喺度。 或者係互相利用嘅啫，其實係。 你要記住啊，所謂 YouTuber 佢哋所謂嘅知名度， 嗯， 同埋佢哋嘅影響力咧， 是很快被人 undermine 的，很快會有新的 YouTuber 去取代 的， 所以他們不明白遊戲玩法，你一入了主流、嗯、一上大台以為借到大台去 promote 自己，跟住你個朵一臭，跟住 冇咗嗰扎噶啦， 冇咗嗰扎 aroma， 即係冇咗嗰個光環嘅話咧，跟住你就後起之秀就冚你噶啦嘛。 同埋跟住你上咗大台，你吸你，但係你又唔係 serve 到班師奶喎，啲師奶又唔會中意你。 師奶都唔識你，佢睇住幸福雙風掃爆基達，佢都唔知係佢嚟啦，淨係話嗰度有個髮型咁嘅位，咁嘅人都真係拍檸檬茶廣告嗰個邊個嚟？ 係啊係啊。 我真係聽到師奶喺餐廳度鬧嘅喺度， 因為唔知佢邊個。 嗰個檸檬茶廣告嗰個係邊個啊？靚知唔知啊？都是 YouTuber 嚟嘅，嗰個係， 嗰個唔係包機大嚟嘅，另外一個嚟。 唔係幸福講幸福雙風掃幸福醫藥嗰個就係、 是， 同熊貓一齊嗰、那個。 係， 但係有個賣檸檬茶廣告嘅係，個、哦、頭好大，好似盧廣仲咁啊個樣。姜檸樂係啊，好似今次都有上呢個無線嗰個節目嘅。唔係挑咩機啫？我就係話，就算佢 cut 你嗰段嘢，都係為咗。去做宣傳 啫，即等於好似崔健嗰段嘢，而話剪就剪嘅啦。 咪咯，佢準備埋個長嘅版本喺度添，而家話告阿陶傑啦，知唔知啊？ 係啊， 好笑啊！ 告阿陶傑，係啊，因為陶傑寫一篇文 章。係 啊， 啊，喂，我覺得陶傑今次撐得啱啊！佢話你自己 edit 過，我就 base on 你 edit 嘅 comment，is a fair comment。 咪咯， 有咩問題？ 咪咯，告咩啫？係 咪你之後懟翻個長版本出嚟，關人差事？ 係啊， 係咪我就 base on 你剪個版本出嚟 comment 你嘅啫嘛。所以我就話其實大陸都有都好鬼古惑嘅，佢、 嗯、 都係彈弓手嘅，佢哋炒作嘅能力更高，我覺得。 同埋佢可以 keep 住咁樣咧，係一路碌嘅件事。 係啊， 有即係玩。 咁你繼續咪令到嗰個節目嗰、那個，因為佢都要通過香港嘅娛樂新聞、 嗯、 去炒 射翻上去啊， 射翻上去啊嘛。咁大家咪又再許志安咪啱啱上一 round 就去到第二名啦，已經咪大家 keep 住嗰個人、那個節目嗰個人氣咯。其實陶傑都無端端變咗王家強。 好，下次再講。